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31章。如今有太多的初阶土系法师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定位，也不知道自己在战斗中有什么作用，而李俊威的表现可以说是给所有还在茫然的土系学生们都上了一课。土系可以是整个团队的核心，那能够随意操纵地表波的能力将成为队员与队员们的纽带，让整个队伍变得更具机动性。 可惜他们败了， 肖院长悠悠地补充了一句道。土系系主任周正华微微一愣，目光一下子锁定了那尘埃弥漫的铁笼斗场。尘埃来得快，沉淀得也快，李俊威表现固然出色，但在绝对的强大面前，他的这些技能运用和大局观都显得非常苍白。黄蒙蒙之中，一个俊猛的轮廓在李俊威的面前，深绿色的瞳孔相距不到一米，就那样带着几分暴虐地注视着李俊威。李俊威和豆豆两个人抬起头来，刚刚躲过一次飞沙走石席卷的他们浑身如浸泡在冰冷的水中一样，尤其是豆豆，他甚至要被突如其来的这一幕给吓得昏厥过去。 三段爆发， 李俊威仰着头，那双眼睛充斥着难以置信。他原本还不愿意相信这是一只进阶期的幽狼兽，现在他不会再有任何质疑了，能够完成三段爆发的幽狼兽绝绝对对是处在了进阶期，那可是半只脚要踏入到战将级的凶猛生物啊。他们五人团队对付一般的妖魔或许还不成问题，可面对进阶期的生物就显得孩童一般，轻易就会被瓦解，被猎杀。尘埃彻底消散开了，此时全场看到了无比骇然的一幕，那只忽然间消失的幽狼兽竟然就止步在李俊威的面前，他四肢踩在那个藤墙上，头颅凑到了离李俊威只有一米不到的位置上。可以说只要这幽狼兽有一点点杀戮之心，獠牙可以轻易地将李俊威的头颅给啃下去。 回来吧， 那名召唤法师的声音在这时候响起了。幽狼兽显得非常顺从，自如地从藤墙上跳了下来，再也没有去看那群落败的挑战者们一眼，缓缓地回到了莫凡身边。那从容不迫的步伐，微微抬起的脑袋，还有意犹未尽的眼神，分明在说人类弱爆了。 许昭廷，你确定你仅一年没有见到他？ 旁边的女孩带着几分不敢相信的声音对旁边的男生说道。许昭廷自己都看傻了，那货到底是不是莫凡呢？啊，就算这家伙在博城灾难没多久突破到了中阶魔法师，那他没有理由仅花一年的时间就将他新觉醒的召唤系修炼到这个程度吧。眼前这只轻松击败了李俊威五人组的幽狼兽比普通的妖魔要强太多了，如果他们当初先锋小队在路上遇到这么一只的话，那必定会全军覆没呀。 我也不知道了，他总是莫名其妙的很强。 许昭廷发现自己越来越看不懂莫凡了，这家伙身上有太多的不可思议了。 我他妈，那只破幽狼兽还变强了！ 故意给莫凡制造麻烦的罗宋一下子破口大骂了起来。本来这只幽狼兽不足为惧的，自己一个冰锁就能够将其灭掉，眼下他到了进阶期，假如不完全专注对付的话，没准还会栽在这进阶幽狼兽手上，更不用说对付拥有中阶雷系能力的莫凡了。 看来自己得把那些给表兄妹的修炼资源全抢过来了，否则会被这家伙越拉越大。 罗宋心里暗暗发狠道，莫凡实力提升得越快，就让罗宋越不安心，他已经输在这个家伙手上一次了，绝不容许第二次。李俊威和他的伙伴们失魂落魄地走出了结界铁笼，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明明至少可以解决掉一只召唤兽，却被一只进阶期的召唤兽给完虐了。先是一个中阶级的魔法师直接给了全校新老生一次重重的精神打击，这回又是一个拥有进阶期幽狼兽的召唤兽，强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都说明珠学府卧虎藏龙，李俊威彻底体验到了。也不知道自己这样被人放过一马的走出斗兽场的样子是不是非常可笑，也不知道秦小棉又怎么看待自己的。 莫凡，你太帅了，把我们少的那些数据给补回来了吧。 矮瘦的那名召唤系学员兴奋地朝着台上的莫凡喊着，郑冰小脸上也有了几分舒心的笑容。这只幽狼兽的实力不比石骨妖弱，倘若莫凡能够挡住接下去其他系学生的轮番轰炸的话，他们的资源就能够夺回来。海大富、王立挺这两个家伙虽然不是很喜欢莫凡，但现在希望寄托在莫凡身上，他们脸上不悦，心里还是暗暗地松了一口气的。 你们未免也太乐观了一点，要知道离一百一共还有整整50人，算5人一组的话，你们觉得莫凡这幽狼兽可以挡下石波学生们的挑战吗？ 好像是。哎呀，都怪那个烦人的家伙，等我到了中界一定要报仇。 莫凡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同系同学们，说实在的，要不是那个资源关系到的是整个戏院，他干掉16个人之后就直接走人了。没办法呀，谁让自家穷买不起什么东西，来明珠学府就是要压榨老师和压榨学校的。既然幽狼兽这么争气的实力大增，那就打个痛快吧。幽狼兽也算是大难不死而有后福。经历了那场凶残的战斗之后，幽狼兽强行跨入到了进阶期。这进阶期就意味着该生物将从奴仆级往战将级突破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生物实力会远远在普通奴仆生物之上，但离战将级的生物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炼兽之血这东西对进阶期生物一样非常有冲击的效果，正好这次表现出色的话可以得到炼兽之血。显然炼兽之血还不足以让幽狼兽就跨入战将级，需要更庞大的资源。其实萧院长那番话说得非常堂皇，也令人为之澎湃，可在莫凡看来，这个老院长言语之中还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场斗兽大赛的表现形式已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这明珠学府的生存方式，资源是可以掠夺的，要么永远缩在后面用那怯弱的目光看着别人在舞台上光彩夺目，要么咬着牙狠狠地提升自己的实力，在将来的某一天一鸣惊人万兽瞩目。越龟缩越被遗忘在角落，越敢战越有光明。肖院长，我有一个疑问。莫凡见入口处还聚集着一批想要挑战的学员，趁着这个缝隙时间高声地问了一句。 你说。 我们召唤系没有达到抵挡100人的成绩，这学期的资源将分配给别的系，这对我们召唤系是不是有些不太公平？我们输原本属于我们的资源给别人，我们赢那也不过是保住了已有的资源呢。莫凡高声地发问道。肖院长听到这话倒不由得笑了一声，目光扫了一眼其他院系的主任们。 莫凡同学，你问得很好，这个其实我们是考虑过的，在这100人的标准线之后还有另外一条标准，那就是假如召唤系学生能够抵挡下200人的轮番魔法轰炸，那么这一届所有院系的修炼资源都将归召唤系所有。 肖院长同样高声地回答道。此话一出，这硕大的斗馆一下子沸腾了。他们大家都只知道召唤系指标没有达到是要承受巨大惩罚的，却从来不知道假如召唤系灭掉了他们所有系的200人，那么所有召唤系院系的修炼资源将归召唤系所有。尼玛，这10几个系的资源集中在一起得是多么庞大呀。召唤系本身人少，一共7个，所有系学生加起来尼玛少说4000人啊，整整4000人的修炼资源集中在召唤系7人的手上，这召唤系那不得上天呢。 这条规矩之所以没有公布出来，那是因为我们明珠学府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哪一届召唤系新生可以做到，于是说与不说就无所谓了。 肖院长语气平和地回答道。 院长， 这事儿连我都不知道。 土系系主任周正华苦着脸说道，其他几位系主任都是面面相觑，稍微年轻一些的系主任老师还真尼玛不知道这条规矩后面有这么个骇人听闻的一条啊。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32章。 好了，问题也给你解答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肖院长说道。问的倒是没有了。莫凡开口回答着，前一刻还带着那份颇有城府的淡定，可在下一秒他的脸上慢慢的勾起了一个笑容。只是我想对在座的各位别的系的同学表个态。表什么态？5000多名别系新生们一时间不知道这个召唤系的家伙到底要做什么。我这人比一般的魔法师更烧资源，所以抱歉。莫凡微微一抱拳继续道，你们的资源我全都要了。当莫凡再次抬头的时候，他摘掉了那人畜无害的面具，一下子换上了一张狂妄之极的脸。空气好像凝固了，整个学院10000多名老师和学生脸上的表情也在这个时候凝固住了。 开的什么玩笑？ 这小子你妈疯了是吧？ 刚才肖院长都讲过了，这么多年以来明珠学府还根本没有人做到过，你一个小小的召唤系的学生凭什么可以这么嚣张啊？凭什么可以这样不把他们4000-5000号新生放在眼里呢？青校区可还有不少是老生啊，其中也有在这校区混了3-4年的魔法师，他们此时也呆呆地看着这个刚入学便直接挑衅全校新生的家伙，真是久久回不过身来。装谁不会呢？问题是你先看看你们召唤系的状况可好啊，连尼玛50人头数都没有达到，你跟我们说你要干掉200个，就凭你一个人想要灭掉150人？进阶幽狼兽固然厉害，战斗力要比普通的妖魔强上许多，可想要击败5000新生当中150名所有系挑战者，那也绝对没有可能啊。 妈的，要不要这么狂妄，连老子都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罗宋整张脸难看至极，本来今天他罗宋肯定就是主角了，大赛之后无数人都需要瞻仰他，结果是莫凡一句挑衅全系的话，直接让罗宋今天的举动看上去完全是陪衬了。要是还能够上场挑战第二次，罗宋第一个要跟莫凡来个决一死战。 他妹的，最看不惯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一只进阶幽狼兽很了不起啊，兄弟们一起上把他灭了。 脾气比较躁的学生已经站了起来，恨不得马上就冲到铁笼结界里。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一些比较有城府的眼睛里却闪过了几分嘲笑之色，明珠学府绝对是卧虎藏龙之地，刚才已经有一个中阶魔法师罗宋站了出来，那么实力到达中阶的人绝对不止罗宋一个，历届明珠学府在新生之中就有中阶魔法师出现，像这种斗兽大赛他们自然不会轻易参与，可这召唤系学员那番话说出口之后，真以为那些隐藏着的强者会安心的看你这个跳梁小丑在这里耀武扬威？莫凡站在场中央，此刻他可以听见来自整个场馆不同席位传来的骂声，要知道这个斗馆内可是有上万人，目光随意地往一个地方放着，就是和上千号人对视啊，声音更是从四面八方雷鸣一样的滚滚而来，完全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撼动心灵的体验呢。不过既然决定这么做了，莫凡就要和这群人战到底。唐月老师说的没错，像莫凡这种天生双系的人，假如没有庞大的资源支撑着，便是3心2意一事无成，没有地圣拳洗礼过的小泥鳅坠，莫凡根本无法将整整4个系全都照顾周全，哪怕是获得这样一个绝妙的宝物，莫凡依然感觉自己穷得叮当响。就拿现在的幽狼兽来说吧， 这家伙可是到了进阶期呀、啊！一个拥有冲击战将级实力的召唤兽，难道你能够那样眼睁睁地让他卡在这个水平吗？不想，那就得获得足以让幽狼兽成功撞击到战将级的资源，一瓶小小的炼兽之血根本就无法满足。这样做看上去是很鲁莽，可既然有这样一个绝好的时机放在自己面前，一个可以一口气将整整4000名新生的修炼资源揽阔到自己一个人身上的机会，难道连拼都不拼一把就让他这样从你面前飘过去吗？输了顶多就被多骂几句嘛，骂又不会死，管他们呢，随便骂，赢了那可是盆满钵满啊。那些所谓的大世家大势力的子弟恐怕也没有机会一口气坐拥如此多的资源。 幽狼兽，你不是最喜欢打架了吗？今天我们哥俩就来战得痛快。 来，都放马过来。莫凡目光扫视着这整个人山人海的斗场，被一万个人目光包围的感觉也真他娘的就那样吧。 我要上去把他打的连他妈都不认得。 把他那只幽狼兽给炖汤喝。我去，在我龙傲天面前竟然还有人可以比我更傲更狂更他妈不要脸。 我这人专治各种装逼。 入口之处一下子人满为患了，莫凡这举动真是一下子把5000多名新生的怒火给点着了。或许之前还会有很多人忌惮莫凡这进阶期的幽狼兽，现在他妈的是个人要往上冲来斗一斗，不然真叫是别人以为他们系没有强人似的。很快就有5人进场了，这5个人满脸的怒怨显然是看不过去了。见过抢资源的，真的娘的没见过开学初直接抢全校新生资源的，活得不耐烦了呀。 哼，不就是一只进阶期的幽狼兽，又不是这、我的妈呀。 那位叫做龙傲天的家伙话还没有说完，幽狼兽猛地爆发出可怕的速度，一巴掌将这家伙给拍飞了出去。这人手上倒是有一个防护的模具，可冲击力还是结结实实的将其震得5-6米远，直接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他的其他伙伴们看得傻眼了，这么在观众席位上看的时候，这幽狼兽速度也就那样，可真正面对的时候，这快了可不止一倍啊。哼，都是一群在气头上的家伙。嘿嘿，莫凡看着这几个人不禁暗暗好笑，老子好歹是一个中阶魔法师才有资本敢赌一把，你们这帮家伙和李俊威那个队伍比起来就是一盘散沙，也好意思出来丢人现眼了。幽狼兽更是不跟这帮家伙废话，追着剩下的人满场跑，要不是莫凡特意让幽狼兽手下留情，他们五个人别说缺胳膊断腿了，小命能不能保住都得定说了。送走这一批人，很快迎来下一批，莫凡站在那里岿然不动，这帮意气用事的家伙幽狼兽解决起来是绰绰有余了。不过莫凡是不会相信这明珠学府都是这样的货色的，自己就在这里等等真正的强者跳出来。这不服的人可真不少啊，莫凡已经看到挑战者在入口处排出了一条长龙，在这帮家伙的脸上莫凡几乎都看到同样的表情，他娘的，我不削死你。 我叫庄立峰，庄氏世家的弟子，从你上场一开始我就看你相当不爽了，仗的是召唤系就很了不起吗？我会让你知道我们庄氏的厉害。 庄离峰走上来之后自有一股儒气，不得不说这家伙长相真的很不错，彬彬有礼的自报家门，又带着替天行道的正气凛然，让莫凡不由要重视一下这个人了。当然莫凡并非是因为他这番言语而警惕起来，而是莫凡能够感觉到这家伙的气息与别人有明显不同。 狂徒，我先灭了你作威作福的畜生，再好好教训你。 庄离峰袖子一扫，清风傲骨，幽狼兽是不会跟人类说那么多屁话的，他的爪子早已经伺候过去了。这庄离峰确实有两下子，他对风系技能风鬼的运用要比之前那个大脑袋家伙娴熟很多。纵然幽狼兽可以达到三段爆发，这庄离峰却早已经在整个斗兽场中布置了属于他自己的风鬼领域， 总是能够看到庄离峰在某处有所停留，可下一秒他又消失在了那片区域。幽狼兽连续三次爆发攻击，都只是在他的右臂上撕开了一条小小的伤口。 漂亮，庄离峰，你牵制住这个家伙。 一名面容偏黑的火系女学员说道。 火姿爆裂， 女学员娇喝了一声，手掌心上迅速地出现了一团炙热的火焰，火焰朝着幽狼兽扑空的地方飞去，在幽狼兽还来不及闪躲的时候豁然炸开了，凶猛的火焰热浪轰然打在幽狼兽的身上，幽狼兽在这冲击力之中一下子飞出了好几米远，火焰如雨一般洒落在它的周围。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33章，嗷的一声，幽狼兽爬了起来，抖落了身上那些残余的火焰。这应该是幽狼兽第一次受伤，莫凡原本还有一些担忧，可看到这家伙眼睛里的战意丝毫未减之后，又稍稍安心了一些。一个火姿爆裂还无法对进阶期的幽狼兽造成重伤，更何况幽狼兽本身就属于体格健壮的类型。别去管那个风系的家伙，把他们其他人解决掉，莫凡对幽狼兽说道。幽狼兽也意识到眼前这个风系的法师相当灵活，要碰到他相当困难。当下幽狼兽转变了目标，目光直接锁定了那名释放火姿的女学员。女学员并没有其他人保护，当幽狼兽迈开步伐化为狂兽在场地上狂驰的时候，便有几分无可抵挡，任你庄离峰速度再快又有何用。 腾变缠绕， 就在幽狼兽冲到离那个女学员只有20米位置上的时候，不知谁的魔咒响起，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出现了。在幽狼兽奔跑的土地上，不知何时长出了一条条青色的藤蔓，这些藤蔓有成年人手臂般，上面还有密密的倒钩刺儿，它们在某个人的控制下变得非常的敏捷和凶猛。幽狼兽四肢是处在奔跑状态的，可刚刚踏过那片区域之后，青色的藤蔓迅速生长，并且强行捆绑住了幽狼兽的下肢。幽狼兽猝不及防，被这藤蔓一下子拽倒在地上，整个身躯轰然撞地，扬起了一大片尘土。 植物系， 莫凡有些惊讶地看着正在不远处的庄离峰。庄离峰斜然一笑，开口道： 真的以为我只是一个风系的魔法师吗？ 庄离峰展现出的第二系一下子让全场呼出了声音来，又是一个中阶魔法师。庄离峰刚才已经施展出了风系的技能，可以肯定他第一次觉醒的正是风系，而现在他又施展出了植物系的魔法。植物系属于白魔法之一，同样算是在初阶相当少见的一系，然而庄离峰这明显是达到了中阶魔法师的水平，植物系正是他觉醒的第二系。莫凡一开始就特别留意这家伙了，果然直觉没有错，这是一个已经跨入到中阶级别的家伙。 哈哈，有点意思，只可惜你和罗宋那胖子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啊。 莫凡看着庄离峰不由得笑了起来。庄离峰脸上已经没有了刚才那副得意的笑容了，他感觉这个召唤系的家伙似乎知道了什么。 能够到中阶是很强，可惜你根本不能描画出完整的星图，风系也好，植物系也好，你释放不出任何一个中阶魔法来。 莫凡开口说道。庄离峰本以为自己展现出第二系能够马上吓唬住这家伙，谁知道莫凡早已经看透了一切。 小小的初阶还休想治得住我的幽狼兽。 莫凡与幽狼兽心意相通，又怎么不知道幽狼兽现在的状态。植物系的初阶技能腾变属于陷阱类技能，假如庄离峰掌握的是更高一个级别的腾变，幽狼兽估计还真难以逃脱。嗷的一声，幽狼兽发出了一声咆哮， 直接用蛮力与缠绕在他身上的怪藤对抗着。怪藤看上去非常坚固，可惜韧性不足，在幽狼兽狠狠地发力之后，这些怪藤全部崩断成无数，狼藉一片地散落在幽狼兽的脚边。幽狼兽并没有在原地停留太久，这一片土地已经被他们的兵器同伴给冻结了起来，若是再待上个两秒钟时间，幽狼兽的四肢就会被冻住的。速度爆发令冰系的冰腕技能形容虚设，幽狼兽目标依然是那个火系的女学员。这一次女学员就算跑也无济于事，手下留情的幽狼兽直接用自己的脑袋往这女学员身上一撞，女学员便轻飘飘地飞了出去，身子撞在了结界铁笼上。还好结界本身属于水系的柔软，不然这一撞断几根骨头是肯定的。解决掉了威胁比较大的火系学员，幽狼兽依次送他们的冰系光系下去，最后只剩下一个不是非常好对付的庄离风。庄离风看着自己的伙伴们全都被解决，眼睛里却闪过了一丝狠意。 愚蠢，难道真的以为我非要去对付你的召唤兽吗？一个召唤系法师如果不懂得保护好自己，召唤兽再强也没有用。 庄离风身形忽然消失，趁着幽狼兽正在解决其他人的时候，庄离风竟然利用风鬼迅速地朝着莫凡所在的位置飘影而去了。庄离风这一招估计谁都没有想到。这次是斗兽大赛，按理说所有挑战者要解决掉的应该是召唤系学员的召唤兽，庄离风这打破常规思维的袭击让召唤系所有学员们都不满地大叫了起来。 这违规啊，怎么可以直接攻击召唤师？ 海大富第一个叫了起来。 这算不上，本身大赛定义就是召唤系与别系之间的斗争，以前也有别系学员使用这招将我们召唤系学员给击败了。那名学长的召唤兽是一只比莫凡幽狼兽更强的生物。 蒋云明淡淡地说道。蒋云明从来不会在课堂上给学员们讲述战斗的状况，更不会事先告诉他们在这场斗兽大赛上召唤法师本身也会遭到攻击。有些东西就是要让学员们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次，他们才会真正的记住。毕竟在真正的战斗，在与妖魔的较量上，召唤系法师得懂得保护自己。 该死，莫凡这才抵挡79个，100个这个数都没有达到。 海大富愤愤不平地说道。幽狼兽可谓战无不胜，已经连续抵挡了七八波五人组的攻击了，谁知道跑出一个相当有经验的庄离风竟然舍弃了召唤兽直接进攻召唤法师。 牛吹得有点大了，还让我们召唤系把别的系全部得罪了。 王力挺咒骂道。庄离风步伐极快，风成为了他飞驰的助力，脚下的尘沙都因为他的速度而分开一条尘浪。距离越来越近，庄离风已经看到这名嚣张召唤法师欠抽的脸庞。 蠢货，就这点能耐也敢夸下海口。 庄离风也根本不需要使用任何魔法，以这种速度直接往对方身上撞过去，也能够把他撞个七晕八素。当然庄离风还在时刻观察莫凡的举动，只要有一点使用魔具的迹象，庄离风就会马上换一种进攻方式的。 有光，这家伙手掌上怎么会有紫色的光？不像是使用魔具啊。等等，紫色。 庄离风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这个世界上会发出紫色光芒的除了一些特殊元素种之外，就他妈只有雷了。我可没说我不是终结法师啊。莫凡笑容飞扬，那双带着几分嘲弄的眼睛里闪耀起了紫色的光辉，紫色的星之轨迹几乎在瞬间化为了传导神秘之力的魔法纽带，数之不尽的雷电印痕他们像蟒蛇一样在莫凡的周围窜动着。雷印狂策，这个距离下庄离风恐怕连防御魔具都来不及使用，所有的雷电印记化为了一条条凶猛的紫色大蟒，他们狂舞着身躯毫不留情地朝着庄离风身上抽打而去。庄离风反应算是很快了，想要急转闪躲， 莫凡正是知道这家伙速度快，才特意使用第二个级别的雷印，狂测那肆意舞动的雷电鞭子胡乱抽打之下，庄离峰再快也躲不掉。而只要被其中一道雷印给打中，所有半生的电弧就像一条条找到食物的贪婪之蛇，朝着目标一拥而上。庄离峰身上所有的风之轨迹在雷印鞭策下尽数散去，他身体爬满了这些紫色的电弧，别说是疯狂的驰骋了，想要动一根指头都做不到，身体更是不听使唤的抽搐着。八十，莫凡并没有将雷印彻底释放完整，那样的话庄离峰很有可能会直接晕厥过去。他只是扬起了笑容，将庄离峰的失败算成了自己一个小小的数据。庄离峰脸色苍白苍白的，他带着几分痛苦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莫凡。中阶魔法师，难怪有胆子挑战所有的戏。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34章，庄离峰败下那一刻，坐席上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又轰然炸开了。庄离峰展现出自己第二系的魔法来，已经让大家很吃惊了，毕竟这意味着他们心声中又多了一个中阶魔法师。结果大家还没有从这愕然中恢复过来，那个嚣张无比的召唤师一个雷印把所有人都给打傻了。 也是中阶， 麻蛋呐，早就听闻明珠学府高手如云，那也没有必要这样的中阶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啊。新生基本上都没有满二十岁，没有满二十岁有达到中阶的魔法师都你妈属于怪胎了好吗？现在把之前罗宋算进去都出现三个了。 或许后两者都没有掌握难度极高的中阶魔法，他们这么早跨入中阶的天赋，释放出中阶魔法来也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 他也是雷系的？ 竖着高马尾的女孩一脸惊讶地对旁边的许昭婷说道。许昭婷无奈地笑了笑，啥也不想说。想当初在穆氏山庄决战的时候，许昭婷看到莫凡雷系之力比自己还强后，他整个人就没有傲起来过。 那他有没有掌握中阶的雷系魔法？ 高马尾女孩继续追问道。 我也不知道， 许昭婷摇头道。 他无敌了呀，一只进阶奇幽狼兽，再搭配上他那娴熟的雷印，根本就没有人能打得过他了。 磨吧，只要能够慢慢磨，尽快将他幽狼兽的体力给消耗干净。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挑战者更是一组接着一组，莫凡和他的幽狼兽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被踩在脚下的尸体都快堆成一座小山了。之后的战斗，莫凡持续的使用雷印来帮助幽狼兽战斗，雷印强控，幽狼兽清场，这可以为幽狼兽节省大量的体力，毕竟幽狼兽不可能无限的战斗下去。很快人数就破百了，这个破百对召唤系所有学员来说都是好消息，他们自己的资源是保住了。在入赛之前，他们何曾想到最后挺身而出的会是莫凡，除了王力挺这个家伙，其他五个人都对莫凡有了几分钦佩。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像莫凡这样一个人打全系学员呢。破百之后，挑战者依旧没有减少，谁愿意服输呢？就算明知道自己这组打不过他们，但只要能够伤到那只幽狼兽，他们都是赚的。带着这样的想法，尸体被堆得越来越高了，不知不觉已经快达到150人了。如此算起来，莫凡一共解决掉了别的系整整100名学员，这以一敌百的霸气让全校都不安了起来。 真是一群蠢货，五人一组，又全是初阶魔法师，还不能够像最早那组挑战者那样形成完美合作，这样上去就是白白的送分。 肖院长，这都150个人了，难不成真要达到200？那就要把全系的资源都给他了。 土系系主任周正华有些不安地说道。在莫凡一开始说出那样话的时候，谁都当他是个疯子。 可是当数字越来越接近之后，真就开始有些紧张了。万一这一届真就除了罗宋、庄离峰这两个是中阶魔法师，其他全都是初阶，那接下去50个人一样会被对方这种方式给结果掉吧。话说起来，这只幽狼兽的战役未免也太强了吧，就算是进阶期也没有理由支撑到这个时候还不见疲倦呢。从伤势来看，那只幽狼兽估计也撑不住多久了，可气势上好像这幽狼兽还能够打100个。 哥，你上去吧，再让这些蠢货上去，我们大家的资源真全被抢了。 一名看上去很俊俏的男生说道。 就有这个意思，哎，本来不想出手的。 旁边那名身材挺拔的男子缓缓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那双漆黑的瞳孔中带着几分自信从容。 哼，其实蛮有趣的，竟然会有一名不知来历的家伙跑到我们上海魔都的地盘上来撒野，还以为最有资本的是魔都四大世家的子弟，谁知道风头先是被一个从帝都来的家伙抢了，紧接着被这名召唤系学员。白苍风，你是我们中最早把控了星图的人，这个风头啊我们就让给你了。 其中一名看上去颇有几分贵气逼人的男子说道。此人手上把玩着一枚环戒，看上去价值不菲。 自然得给我，我奉劝你们几个修炼上点心吧，免得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也只能够龟缩在这里品头论足，反倒给魔都四大世家丢了面子。 那名叫做白藏风的俊朗男子大笑了起来。 哼，总有一些人运气好，早早进入中阶，可那又怎么样，中国人口这么多，神童奇才俊杰数不胜数，可往后修炼下去，谁弱谁强还真不好说。 沈山河说道。 好好把控你的星图吧，我去终结那小子了，顺便让明珠学府从五湖四海而来的杰出学员们搞清楚，这个魔都已经是白家说的算，明珠学府也一样。 白藏风大笑着朝斗兽场地中走去。白藏风并不着急，他前面大概还有20-30人在排队，反正人数不要超过50就行，那小子的幽狼兽迟早要栽在他白藏风的手中。 朋友，你是什么系的？我们觉得…… 白藏风瞟了一眼这个看上去很有领头模样的学员，摆了摆手道， 我没打算跟你们一起对付一只体力快耗尽的幽狼兽和一个半吊子中阶法师，我一个人就够了。 白藏风没再理会那些家伙，自顾朝着铁笼结界入口走去。 我靠，总算有高手站出来了， 还差20个就到200，谢天谢地啊。话说这个人有些面熟啊，感觉在哪里见过。 那名领头学员说道。 那不是白家的白藏风吗？ 我靠，有救了有救了，原来是白家的神豪。 肖院长与几位系主任目光都落在了白藏风的身上，其中光系系女妇人温和地一笑道， 我还以为我这个侄子耐得住性子。 白家的动手了，这场风波也该收场了。 周正华也稍稍松了一口气。 学校给新生的资源，虽然像白家这种超级世家子弟还不是相当感兴趣，但在明珠学府被人灭了风头，多半是坐不住的。 妇人说道。斗兽铁笼中，白藏风已经独自一个人站在那儿了，他这架势像极了之前一个人灭掉3名召唤法师的罗宋，同样是独自一人上场，也同样是面对难以对付的召唤兽无比镇定自若。 莫凡是吧？ 白藏风脸上浮起了一个看上去很平和的笑容，那双漆黑的眼睛盯着莫凡，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道， 不得不说你的实力在这明珠学府新生算排得上号了，但你我应该都清楚，一旦达到中阶级别，初阶基本上可以不用放在眼里，所谓的200人，那也不过是蹂躏那些5人一组的废物罢了，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莫凡也在注视着这名上来就要和自己单挑的家伙，可从这人气息上判断，他的实力在之前的庄离峰之上。 你也算聪明，运用这被别人踏入中阶的优势来争取到更多的资源， 或许你得罪那些并没有什么背景的学员确实不会怎么样，但你别忘了，新生里面还有很大比例的世家。 世家？ 我操你妈！ 白藏风脸色骤变，刚才还一副温文尔雅模样的他一下子爆下粗口，形象荡然无存。白藏风当然不敢再说下去，就在他说话的这个过程中，莫凡已经暗暗把控出了一个紫色的星图，倘若不是意念感应到有大量的雷元素朝着那个人身上聚集，白藏风还真未必注意到有星图的出现。卑鄙无耻的家伙用幽狼兽的身躯挡住了自己的视线。 就他娘的你话多， 莫凡骂道。星图已经在脚下完整的描画，星轨与星轨之间交叉传递着紫色的能量，每一次回荡都让整个雷系星图的能量庞大几分。当光芒到达临界点，莫凡手指蓝天，没有任何花哨动作，更没有怎样气势凛然的前奏，终结雷系魔法霹雳仿佛就是为了不跟你将任何屁话的灭掉你而生。莫凡手指天的那一刻，白藏风头顶上一片雷云诡异地出现了。雷云根本没有酝酿多久，抬手雷落，轰的一下，刺耳的雷鸣声在全场尖叫，一些女生吓得捂住了耳朵。视线前方粗壮无比的紫色霹雳猛然地从雷云之中狠狠地劈打下来，目标正是白藏风。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35章，霹雳无比，如龙而坠，毁灭的气息从头狠狠地贯通。还没有完全落下的时候，地面就已经出现了一大片的龟裂。那位在旁边负责保护学生的顾汉老师此时都皱起了眉头，脸上明显流露出了几分慌张之色。说实在的，连他这个做老师的都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他自己都不确定施展的光系魔法能不能及时帮白藏风抵挡住这次攻击。嘣的一声，龟裂的大地豁然粉碎，可怕的霹雳迅猛霸道。纵然没有雷印那样遍布高空的紫色电弧花哨，破坏力却是最为恐怖的。白藏风倘若没有防御魔具的话，绝对直接变成肉酱。终于，一个金色的光辉突然出现，迅速地护住了白藏风的全身。白藏风自己也在恐慌中唤醒了自己的守护铠具，可惜明显是顾汉老师的光系守护技能要快了一些。白藏风在那霹雳的后坐力下整个人压趴在地上，真正毁灭之力被光系技能和他的铠魔具抵挡后，他并没有受多重的伤，就是身体因为后怕而莫名的发麻发抖。 混蛋，我要宰了你这个混蛋！ 白藏风无比愤怒地站了起来，眼睛都要喷出火花来。老师都还没有示意可以开始，这家伙怎么就动手了呢？而且是二话不说，直接一个雷系终结魔法轰了过来。白藏风入场的时候就在考虑着对方是否和自己一样能够释放终结魔法，谁知道会是这样。 你出局了。 顾汉松了一口气，直接对白藏风说道。 凭什么？我自己有铠甲魔具，根本不需要你出手保护，这算是你的失误。 白藏风恼怒地说道。 刚才那种情况我不出手，你很有可能直接被轰死，至少别人完成终结魔法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开启魔具的意思。 顾汉冷冷地说道。 胡扯，以我的反应。 白藏风也气呀，他连出手都没出手就被判出局了。是啊，他一开始真没有意识到对方一个照面就是雷系终结魔法，这打得他措手不及，可那也不能代表自己来不及使用铠魔具啊。 哼，目无尊长，滚。 顾汉真是一点都不客气，随手一扬，就在面前描画出了一个风气星图。狂风骤然大作， 将顾汉的衣襟吹得瑟瑟作响，整个铁笼结界的空气都好像被抽空了，就站在气压漩涡最中央的顾汉老师宛如风之狂魔，整个人邪意傲然。白藏风看得呆住了，最后只能够冷冷地扫了一眼莫凡和顾汉，怒踢结界地下了场。白藏风那个气呀，连出手都没有就被人给干掉了，这就算了啊，他感觉自己的铠甲模具能够抵挡那一击的，多事的老师却出手了，一旦有老师出手，那个人就判定出局，白藏风怎么不会气个怒急攻心呢？ 顾老师好屌啊， 暴脾气的老师。话说回来，刚才那个霹雳， 中阶雷系魔法真是日了动物园了，老的主修雷系的都还没有跨入中阶，这个召唤系的家伙都可以释放中阶雷系魔法了，还让不人活了。 雷系学院的坐席上一片哗然之声响起，霹雳的出现真就像晴空霹雳轰在全校新生的脑海中，一时间都不敢去接受这个事实了。中阶魔法师还是一个已经可以释放中阶雷系魔法的，这家伙竟然跟罗宋一样。罗宋是冰系的，冰系的冰锁已经很变态了，而雷系作为元素之首，那一道不讲任何情面的霹雳恐怕更具杀伤力吧。就像白藏风没有预料莫凡会这样雷霆出手一样，全校新生们也都带着这样一个疑惑的时候，莫凡一道狂雷瞬间轰落，在所有人内心炸开了巨大的波澜。此时此刻，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召唤系法师敢在这里挑战全系新生了。别人不单单是一个拥有进阶期召唤兽的法师啊，更是一名屌爆了的中阶雷系法师，别人主修的是雷系，召唤系是次修的呀。 莫凡这战斗力，中阶雷法师， 估计就算白藏风没那么狼狈的被轰下场，恐怕也不是莫凡的对手吧。 中阶雷法师，简单粗暴。 海大富下巴就没有合拢过，其他几个召唤系学员看到霹雳轰落的那一刻，基本上给莫凡跪了。尤其是王丽婷，脸上的表情已经丰富到了极点，看着依旧傲立在结界铁笼之中的青年，再看看全校学生再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挑战的这一画面，就算你再排斥这个人也无法不发自内心的钦佩啊。 有几个送几个呀， 那也没办法，没有人挑战就直接潘莫凡赢了， 还差19个了， 又是两组人。哎呀，这两组人上去干嘛呀？其中一个跟庄离峰一样，虽然觉醒了第二系，可释放不出中阶魔法来，根本就不是莫凡的对手啊。 我靠，我们真要把全系的资源夺过来呀。 海大富突然反应过来，欣喜若狂地说道， 大哥，我们估计就领到本应该属于我们的，那些掠夺来的资源都是莫凡一个人的好吧。 蒋云明微微点了点头，掠夺来的资源莫凡是没有理由跟自己系的人分的。 199， 肖院长用高声告诉全校的新生，现在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我先说一句，没有到达终结并且不能够释放终结魔法的人就不要上去挑战了，有骨气有勇气是好事，但以卵击石就未免有几分愚蠢。 系主任周正华也忍不住开口了，这句话一出，全场随之寂静了下去。罗宋捏了拳头，暗暗地后悔自己太早上场了，否则在这种时候他拼上所有的模具也要把莫凡给干下来呀。这全系公共分配的资源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绝对是最豪门世家都无法一次性给出来的，这资源若是莫凡拿到了，他罗宋真的就被拉开一大截距离了。 妈的，这明珠学府就没有中阶魔法师了吗？不可能的，中阶魔法师肯定不止这么几个，绝对有人不想出手，反正一些超级大世家面前，学校分配的公共修炼资源对他们的中阶来说作用并不明显，问题是他们真的能够忍气吞声？雷系中阶是不好对付，可这小子明显没有什么魔具，有什么好惧怕的？ 哎，有人挑战了， 不知道从坐席某个位置传出了一声，紧接着安静的斗馆就骚动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那名挑战者身上。然而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位女子，绝美到惊艳的容颜，妙曼到勾魂的身姿，不单单是因为她在全校沉寂的时候站出来的那份勇气跟魄力，更在于她自身的姿容就有大杀四方绝世独立之感。 木奴娇， 很快已经有人道出了他的名字。 竟然是他。 沈山河一脸诧异地看着那位已经缓缓朝着入口处走去的出众女子，白藏风也愣住了，他们这些世家子弟又怎么会不认识此人呢？只是没想到连他也站了出来。议论之声此起彼伏，没有人预料到最后出现的竟然会是一位如此绝艳的女子。这个女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那时候仅仅是因为她入学第一天入学时引起了无数男人们的惊呼，并且在短短几天迅速传开奉为女神。莫凡应该属于那种不是很过问事情的人了，可他在自己宿舍依然听过舍友们有在夜深人静荷尔蒙分泌的时候提到过这女人。看着这名女子步入到斗兽铁笼中，莫凡不由得仔细打量了起来。他发现自己之前听闻有关这个女子的传闻，似乎都还不足以完全形容她真正的绝色容颜。从容高贵的气质又给人一种只可远观之感，于是更容易撩得人心痒如麻。果然大地方的妹子就是正啊，这样的女人要是能够娶回家，那什么都可以牺牲掉啊。嗷的一声，幽狼兽摆明了是不懂欣赏美女的了。他那双绿油油的眼睛盯着木奴娇，带着很深的警惕和敌意。显然幽狼兽也感觉到了这名女子不是之前那些泛泛之辈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